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， 那也保险，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。 妈妈，他拿裤子。 我爬上去 啊！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经典名段。 欢迎收听百年笑声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王一。纵观中国近代历史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，相声作品当中也有很多歌颂党赞美党的优秀作品。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有关歌颂中国共产党的相声作品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来欣赏的是笑林李国盛带来的相声颂歌献给党。 这个节目还是相声， 好 你唱的这是电影《南海风云》的插曲，对吗？ 谁问你了？哎， 可也是，我搭这茬干什么呀？ 显摆你经得多，见得广， 嗯， 知道的事儿多， 是 长仨鼻点儿，比别人多出口气儿。 嗨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 谁让你搭茬来的？ 你要是这么说话， 嗯， 那我还就是知道的多见的广。 呵，你还来劲儿了。 什么叫来劲儿啊？ 啊， 别的咱甭提。 提什么呀？ 就拿这唱歌来说。 哦， 也不是跟你吹。 嗯， 我唱过的音符啊， 怎么着， 比你吃过的饭米粒儿还多呢。想当年我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那时候， 嗯， 还没你呢。就是我高唱志愿军战歌的时候。 哎哎哎 啊， 那时候可有我了。 有你是有了， 这不结了吗？ 可你 啊， 刚进托儿所呀。 你提这干嘛呀？你 实事求是啊。 实事求是什么呀？你这个， 你要不服气 啊， 你就在这儿唱。 嗯， 只要你能唱上上句来， 怎么着， 我就能接着往下唱。 是吗？ 你瞧， 好，你听着啊。 送战友踏征程，军的恩情永不忘， 风化江水波涟波， 那里有森林煤矿，